尽显。心意若果能望穿这话意思，令人动心，一吻你我暖神，这样迷离的爱无从替代，将隔膜也全撞开。 心斜斜。